放弃所有和我在一起，今生你的爱不会属于我自己，我却依然望着那遥远的城市，让我痴迷的想着那座城市里的你。难道爱上一个人真的是在一瞬间？要是想忘记一个人，真的需要一辈子。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凌晨的眼泪会哭醒我自己。 真的